一首起床歌，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是，又是一个周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今天早安音乐秀带您一起起航。昨天晚上已经到12点，快12点钟了。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有人给我发微信说，快爬起来看，下雪了。 早晨起来才看到有人发说下雪了。其实我今天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在路上已经发现旁边已经有零星的雪迹的这种印象，但是其实在我骑车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看到我正前方的马路当中有多少积雪， 没留下来哈，别说积雪了，但现在小雪花也都没有看到。其实昨天晚上呢，零零星星的飘了一点点的小雪，甚至都不能被称为小雪花了。但是昨天呢，确实是有一小点的冷空气过来，所以呢，可能幸运的朋友真的就是在已经很晚很晚还没有睡的时候看到了雪的踪迹。 能不能看到雪，是不是算是今天这个有没有好运气的这一种标志和开始啊？ 这个是你说的，我觉得只要在收听早安音乐秀，就都会有好运气。来关注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来看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我们确实是有些部分出现了降雪的。截至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5.2度，但是昨天晚上没有看到这个零星小雪的，然后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早晨到白天山区沿是有零星小雪天气的。天气逐渐由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2度，夜间有3到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会达到-10度，非常寒冷。而且早高峰的时段，可能因为昨天晚上降雪的关系，部分路段会有一点湿滑，驾车要注意交通安全。 未来几天呢，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所以大家外出需要来注意防寒保暖。今天早晨的到今天的白天呢，是阴天，山区及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啊，这个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4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40%。 听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天气的数值哈，会发现这两天确实是北京是迎来了今年冬天最冷的寒流，今天最低气温-10度。那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可能有新的朋友已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发现了，因为明天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生日了，25周年了，哇，一起来庆祝25岁的生日。 对，那么25周年，你想想25岁的这一天，我们可能会跟大家一起来展开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25年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度过了整整的25周年的感觉，大家呢一起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频率当中，来听到了很多很温暖的，或者是很暖心的一些故事和人哈。 对，那就问问郭鹏吧，因为今年2018年你也是新加入了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那你跟北京音乐广播的故事，你应该不是第一次要参加比赛才听我们台的吧？ 那听得很早了，大概估计有我自己听也应该有10几年了哈，十几年的感觉了。所以呢，这个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是非常非常有感情。 那也想听到大家更多的故事。你从音乐广播当中听到的最难忘的一首歌，或者你和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 FM 九七四音乐温暖城市，今天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我们的征集活动其实从上个周末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浩婶儿哈也是给大家发了推送。真的在后面我看到大家满屏的故事，会看得有一点眼眶湿湿的， 暖心。 对，那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发送你和音乐广播的记忆，参加我们音乐台活动的一些难忘瞬间，或者印象比较深的有关于 FM 九七四的故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用最温暖的音乐和最好听的声音来一起温暖大家。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签到第一名是4680，第二名是 T0，第三名李硕，第四名是 A0 刘汉斯，第五名是唐唐。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第六名是 GSS， 第七名是莫陶克，第八名太子，第九名冰，第十名是威尔偶发。来，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早早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北京音乐广播25周年，说一说你和音乐广播的故事。当然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依然是有奖品为大 家送出的。1月24号、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一次颁奖礼真的是歌手云集。 嗯，这次颁奖当中的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都将确定登场。而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到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送出14张门票兑换券，每人2张，有7人会获得今天我们的这次的门票的兑换券啊。 对，今天是重磅福利送出了，也是要回馈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发上你的答案吧，抢抢门票，现场听李荣浩演唱，作曲家。 八个字写的肉麻，怕浮夸，放一盘磁带，70、80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你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写歌是感觉，看几眼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把一个奖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是个节拍呀，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 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欢迎回来。这一首歌曲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李荣浩也会出现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上。嗯，而这一次音乐盛典呢，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送出14张票了。 对， 要送给的也就是我们 FM974 的忠实听众，现在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各位，要讲一讲今天和音乐广播的故事。 对， 其实刚刚郭鹏简单的说了一下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太简单了， 我跟音乐广播的故事。 好，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让我在上大三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晚上就睡不着，我就打开，当时已经有手机 app 了，因为去当时没有车嘛，就通过 你听的时候已经有手机 app 了。 对，我记得就是某昆虫手机 app。 嗯，好年轻的感觉。 点开了之后，正好当时我想听音乐，我就看到音乐台，然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是排在比较前面的。打开了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韩丽姐的《男左女右》 啊， 然后当时正在打招呼，她说 啊，因为我现在是在早上哈，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错乱。他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我现在是在建外大街14号。我那天晚上听了好多的歌，但是我就只记得这几个字，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直到我毕业之后，然后来参加我们学校的我们单位的校招，走在楼底下，真的看到建外大街14号甲那几个字的时候，哇，你知道那一瞬间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那一瞬间有没有想到那个夜里被在全球打招呼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被我不仅仅来到了北京电台，而且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音乐广播做直播，而且还坐在了韩丽姐的边边，和她成为了同事，真的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有一种跟偶像在一块儿来工作的感觉， 励不励志？ 非常励志。你说起来呢，我想起来我当年其实听的是我们台的这个点击直播了啊，从网页版的点击直播，当时我听到的节目应该是麒麟哥的节目哈，所以这个时间确实跨度也是有点久了哈。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太阳对我眨眼睛说，很多学生都考完试了，作为高二的我今天还有2科，每天早上我妈妈还有我姨妈都开车送我上学，虽然不能完整的听完你们的节目，但是每天准点签到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妈妈一直是97次的忠实听众，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成为了一名小粉丝。妈妈一直想去看一场演唱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她照顾我和姥姥非常辛苦，所以重点就是要2张票呗。 发了很多次啊，这个非常不错。大爽贼说，大爽贼说，我是从2017年才开始听早安音乐秀的，然后参与到互动，每天呢电台当中听到我的名字就会开心一整天，早晨起来呢用安慰自己的方式就是能够去听到早安音乐秀，单位同事也在上班路上听，到了单位之后呢就会问我，哎，电台里面说的名字是你吗？他说，我说是，就超级开心。 所以大爽贼之前特别不满的就是郭鹏把他的名字念错， 大爽贼 人家被点名的话会开心一整天的， 大爽贼哈、okay、 是。还有一木叨叨叨，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每年夏天都会搬出老爸的老师躺椅，看着非常蓝的天空当中偶尔飘过一些燕子啊小鸟啊，然后再听着我们 FM974，真的觉得好休闲好放松好怀念啊。 嗯，这个苹果啊说这个非常怀念麦麦，后来节目赶到晚上了，上学的话就太晚了，之后呢只好这个恰好赶上来听一下哈。 是， 你可以听一下，点击回放也可 OK 的，是不是？ 想听直播的话呢就持续锁定 FM974 早上的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还有芊芊啊跟我们说，真的听广播好久好久了，早上的节目因为每天要上学每天都会听，记得最早是白洁跟道道，慢慢慢慢我们可能有一些主持人的调整，但是早上节目一直都会坚持听，而且非常的喜欢。 嗯，感谢坚持守候。 是，谢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啊，我们25岁了，说一说你和音乐广播的故事，你从音乐广播当中听到难忘的歌或者一些相关的话题。 好，继续来看一下，日前呢朴树、陆先生以及谢春花等28组知名的原创人士齐聚了工人体育馆，登上了硬地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的原创盛典的舞台，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原创金曲。 那在这一年当中呢，硬地围炉夜当中的硬地他们取得的是英文 India， 意欲是独立，并且要向原创音乐致敬。盛典也对2017年原创音乐市场当中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进行了一些评估，并且结合平台的数据还有用户的一些反馈，评选出了年度专辑、年度热门歌曲、年度最受欢迎男女音乐人等12项荣誉。 在这次评选当中呢，朴树的猎户星座专辑被评为了年度的最佳专辑，而陆先生的乐队凭借着热门歌曲春风十里将年度的热评单曲是揽入囊中。另外陈宁儿的追光者我们播了不止一次了啊，获得了年度的影视单曲。为了鼓励原创音乐的发展，这次盛典呢还将潜力音乐人设置了专门的奖项，房东的猫获得了年度的最佳新人。 刚刚郭鹏给大家介绍这些人名哈，经常咱们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有听得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朴树，猎户星座，这可是年度专辑奖。 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什么都不说，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满地的海潮风中划过。

有的是青春，没的是时间。小旺福在这首歌的结尾的时候唱到，有的是梦想，但是还没有实现。不过要鼓励一下大家哈，你看看我当时的时候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一名电台 DJ， 现在我还实现了，而且成为当时我听的那个 DJ 的同事，就在他旁边。 这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我们音乐广播要过生日了，我们要25岁了，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和 FM974之间的一些故事。刘应辉跟我们说，我从小也就喜欢听广播，一直梦想着可以成为一名电台 DJ， 以前觉得电台好神秘啊，但是是974让我更好的了解电台，其实也不是那么神秘，反而也觉得有点亲切跟熟悉，因为我们通常会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大家加入进来。 对啊， 他说还记得第一次来电台的时候特别激动来着，生生在门口还跟自己和电台合了个影，要给我们俩看看。 算是北京市最著名的 地标 制建筑之一了、啊、 对，以后来北京旅游的话要打卡的。 对对对，奔放的小强说呢，他写的这个题材很有意思啊，他说老弟生日快乐啊，他叫我们电台叫老弟， 对，我们25岁，他可能比我们年长。 对，他说我们都算90后，我比你大几岁，现在每天早晨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一键启动系安全带，开空调，打开电台听 FM974， 听静瑜和郭鹏，希望在8:03的时候来听一下那个喔喔的这个早安的打工机， 早期的打工机、 哎、对。然后他说现在好像没了，不是没了，我们一般会放到7:30左右来放，是不是？ 对啊，哎，你别透露出去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放的，你这 什么都有可能啊。 你看说亲戚没有那么神秘，就直接全兜出去了，哪有这么直接的、 啊、说这个太直接了，你说马上就要来迎来这25周岁的这纪念日了，是不是 有点激动？ 对、 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说我当时从听音乐广播的听众变成了974的主播的故事。 Ruby 也跟我们说，我与音乐台的故事就是这个周六我要参加笔试了、 啊、 对，我们电台正在招人， 加油加油加油、 他说一切可以顺顺利利，希望可以成为 RBC 的成员。 RBC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对，然后希望可以成为我们的成员，和我们成为同事、希望可以看到你哦 Ruby，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听众也成为了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对啊，薇薇说呢，在孩子小学6年的生涯当中，早安音乐秀是我们上学路上的温馨陪伴。不管是万物复苏的早晨，还是烈日炎炎的酷暑，有早安音乐秀和我们一同走过。不论是金钱飘香的深秋，还是漫天飞雪的寒冬，有早安音乐秀和我们一起度过。如今呢，马上啊，这个北京音乐广播就要25周岁了，我只想对你们说，有你真好。 哇，有你们也真好。还有 Skill 也跟我们说，坚持听早安音乐秀已经2年的时间了，现在成为我上下班的必需品。早上早安音乐秀，晚上娱乐对王牌，以前自己听，现在是老婆陪我一起听。还记得第一次电台编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问我，你有时间参加节目吗？我说你谁啊，保险公司的吧，差点把电话给挂了。但其实我们974可能就是跟我不知道其他的频率是怎么做的，我们真的很喜欢跟听众一起，就包括不管是地面活动啊，还是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包括2018全新启航的早安音乐秀也有很多给大家设置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起来。 对， 在上班路上真的可以快快乐乐的。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都能跟我们来互通有无，或者是能够沟通到，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神秘的时代了，大家有可能有很多机会能够见到我们有一种实体化的这样一种广播的印象哈。另外呢，这个麦小南说，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从小学5年级开始听 FM974 到现在已经开始有20个年头左右了，从最初用语音信箱发送短信来参与互动，到后来的微博微信，从收音机黑白手机的插耳机网页到这个手机的 APP， 互动的形式和收听的渠道在不断的改变，唯一不变的是锁定的频率永远都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播出来以后，我们的后台真的特别的火热，也感谢大家这25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当然呢，支持也是有回馈的，大家希望在互动的时候可以记得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有奖品和福利给大家送出。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次颁奖礼呢，歌手云集，像尚雯婕、迪玛希、苏醒和何洁都已经确定要登场。而这一次呢，我们北京乐广播 FM974 依然在京城的各大文化娱乐活动当中没有缺席过，是协办单位，也给大家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今天呢，我们将送出14张门票兑换券，每人2张，有7人获奖，也请大家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的这个中奖的几率真的非常高哈。 希望大家互动的时候记得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当然了，北京乐广播在这25年的活动当中，其实刚刚有很多朋友在互动的时候提到了一些以前节目的名字，还有一些他们熟悉的主持人。我们一直有一系列的品牌活动在举办，包括大家可能近2年非常熟悉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音乐会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周日1月28号晚上，大 师与少年将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 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的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次亮相演出， 嗯， 也非常值得人期待哈。 我们也是给喜爱音乐、喜爱古典音乐的孩子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呢，如果没有入选这个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也可以爸爸妈妈带着一起去感受一下音乐的洗礼。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朋友哈，他也非常的幸运，他叫做崔许维。 崔许维， 对，因为他的爸爸和妈妈都是音乐人，他的爸爸是音乐人崔树，妈妈是崔子格，他们一家人对每年年底都要化身叫做超任一家人来合唱一首歌曲。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任享快乐年》，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在狗年给大家送出的一份祝福，带有浓浓的节日气氛。 走过了新年到，天冷不要感冒，给你温暖宝宝，不开心的往事统统打扫。笑着闹着难忘今宵，期待着明天更好，我们都盼着望着祝福未来更加美妙，超年最快乐生活一起来创造。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照片的时候，通常会反映说，哎呀，真不错，你用的是什么相机啊？但是看到烂照片的时候，就往往说，你拍的好烂。 人习惯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自身，失败归结于环境，而将他人的成功归结于环境，失败归结于自身。 好的是，哪些技能只要稍微一学，就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帮助？ 夸奖他人。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我是李荣浩。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5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物哈、嗯、 对，新专辑依然是延续了以往的曲风，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马上要到春节了，北京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最近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跟大家介绍有一些看点。黄晓明和关晓彤今年是担任北京台春晚的代言人，我记得去年好像是李晨跟范冰冰， 嗯， 今年换关晓彤和黄晓明， 对， 谁红请谁是吗？ 对，反正就是都是风口浪尖的人物。2018年的春晚是由秦征来担任总导演，成龙、那英、李宇春都将加盟这一次的春晚。啊，每年的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是大众最为期待的节目类型。那2018年的北京台的春晚的语言类的这个节目比例算是历年之最了哈。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宋小宝、杨树林、苗阜、王声，这是陕西的这个一对这个相声演员组合哈。另外还有潘长江、郭冬临、开心麻花团队、宋晓峰、王博文等等，都将奉献最新的力作。 是，到了年底了，有很多比较热闹的活动啊。当然也要跟大家再提一下的，就是我们北京乐广播也要过生日了， 25周年。 对，25周年，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跟音乐广播之间发生的故事，可以是听到最难忘的歌，也可以是相关的一些话题。真的，因为我刚刚有抛砖引玉一下，讲了讲我是如何从一个小粉丝变成音乐广播的一员的，所以现在其实看到很多大家的答案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有种故事感。 对、嗯、CDJ 跟我们说，之前是最早听先听为快的，现在听早音乐秀，感谢每天早晨的陪伴，签到啊，互动啊，反正就从我起床到出门这一个小时都是乐乐呵呵的、 嗯、 也祝 FM 九七四生日快乐。 对，那金惠子说呢，作为80后的我们俩，每天呢是忙忙碌碌的，有两个宝宝要照顾，早晨上班呢一直都是早安音乐秀为作为陪伴，始终关注互动，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机会来参加你们的各种活动。反正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听的时间还是非常长的哈，金惠子。 嗯，还有桑尼棒棒呢也跟我们说，从小的时候就是听着 FM 九七四写作业的。哇，那你是不是作业写得特别慢？到现在来听着广播上下班，北京音乐广播一起陪着我长大，也希望 FM 九七四越来越好，听广播的人也越来越多。 来看一看女神且惊，女神且惊还汉子，这名字很有意思啊。他说 FM 九七四呢，生日快乐！来到北京上大学那一年认识了你，一晃好多年过去了。从校园到工作，听广播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习惯。清晨的化妆，有早音乐秀的陪伴，晚上到家会听全球流行音乐排行榜当中的新歌。夜深的时候还能听到男左女右的陪伴，来诉说着这些缱绻的心事。在广播人听广播，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老套的事儿，对于喜欢的人而言，却是一个人的非常美好的时光。感谢你的陪伴，25岁生日快乐啊。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他说的这个话说出了很多人现在的一些想法，可能大家觉得说啊，你现在还听广播啊，老古董，我们都在玩手机啊，或者说就是哪怕这个电视都没有人看了，就觉得每天都在网络上看一些直播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也是一种复古流行的潮流啊，你有没有在赶时髦呢？有没有抓住你的时代当中需要抓住的一些精神的特质呢？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永远在这个小小的频率当中做一个守候者，能够带给你快乐、幸福和放松。也希望更多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说出你和 FM 九七四的故事。 空白，我的瞳孔只剩黑暗，这世界冷淡，过了午夜还在发呆，两眼疲倦带一点酸，有什么遗憾，被蜷缩着我的翅膀颤抖着就要张开，这片

目爆发，把燃烧了小宇宙。这里是8:06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燃烧吧小宇宙，开启我们这一时段满满燃烧的活力。今天呢，刚刚听到的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歌曲，要告诉大家的是牛奶咖啡会出现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这次的音乐盛典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除了牛奶咖啡，还有陈梓童、李建清、佳佳等等都将确定登场 啊。而这次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大家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送出14张门票的兑换券，每人2张，有7个人可以拿到这一次的兑换券哈。 所以一直在提醒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音乐广播快要过生日了，想看看大家跟我们音乐广播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有听到过一些什么好听的歌曲。山顶洞人之前参加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哈，他说在音乐广播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来分享一下跟他的缘分吧。小时候坐在车上有机会就听974，到这2年自己经常开车了以后，每天都是热车以后打开电台收听974，从7点前之前的这个杰克堂的音乐加块堂，到7点整早安音乐秀，已经和974和北京音乐广播密不可分了。在这里祝愿我们生日快乐，越办越好，也祝愿你在2018年狗年一切顺利。 对，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呢，真的是隶属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哈，每年的这个变化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小蜗牛说今年是上班的第2年，第一年有班车坐班车上听，第二年的自己开车呢就听着广播来上下班。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开车不能发信息，所以呢下车就要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偶尔的互动也等不到读自己的留言，但是遇到好玩的话题还是很想去参与和互动一下。打完字拎起包下车工作也是开开心心的哈。 今天有念到自己的互动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其实发过来了跟我们音乐广播之间的一些故事。金惠子说，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去二环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突然导航不能用了，可是我没去过那个地儿，急的呀，我第一时间当时就给974发了信息，主持人还一直回复一直安慰我，最后各种提醒我才到的。其实真的平常大家跟我们互动哈，可能偶尔会收到我们的回复，或者说每次说哎你怎么还不回复我呀，我们还有正常的节目流程要走，所以一旦有机会看到大家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回复的，聊聊天或者说你堵在哪儿了，以及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会把自己堵的路况路段都会给我们发过来，然后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觉得跟观众的或者是跟听众我们的这种connection 这种连结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V 说从听到了974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换过台，年后呢要换工作了，最舍不得的不是工作而是听974的节目，因为上班的时间变短了，不过呢还是会收听的，因为听广播已经成为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哈。 今天大家除了可以用文字可以跟我们发来互动哈，其实浩神呢在周末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要过生日的这个信息提前告诉给大家了，在周六周天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大段大段的文字以及语音来分享他们和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段听众的留言吧。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在路上2018他改名字了。 转眼间很快就到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了，想通过早安音乐秀和胡花园这个平台送上我自己的祝福。关注咱们早安音乐秀节目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只要是早晨起来有时间的话我都会认真去聆听包括听吧。通过咱们北京音乐广播也获得了一些福利，当然每天的心情都是棒棒的，无论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晚上夜晚时间，然后都会听咱们 FM974的广播，每天的心情也是淡淡的。然后再次送上我对于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的祝福，祝越来越好，加油。 祝越来越好加油，也非常感谢在路上2018。我发现他用词很喜欢用 AAB 这个淡淡的棒棒的开开心心的 你找到一个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规律哈，说明呢还是挺萌萌哒的哈。 除了可以发送文字也可以发送语音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和音乐广播的故事。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和声音有关的一个资讯。 对，大型纪录片创新中国呢将在今天在 CCTV9 的央视纪录片频道来播出了。这部这个纪录片呢是世界上首部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人声来完成配音的大型纪录片。

that I build myself, it is my religion. And they say that I am the sick boy. Easy to say when you don't take the risk, boy. Welcome to the narcissism. We're united under our indifference. And I'm from the east side of America. We are sensitized by hysteria.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I live on the west side of America. Where they spin lies in the fairy dust. Then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Checks and expects you to listen to them. Make no mistake, I live in a prison. That I built myself, it is my religion. And they say that I am the sick boy. Easy to say when you don't take the risk, boy. Welcome to the narcissism. We're united under our indifference.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k.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k.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Feed yourself with my life's worth. How many likes is my life worth? I'm from the east side of America. 这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的新歌 Sick Boy、嗯、他现在呢很多人就说哎，好像一直都是这一种风格没有什么变化， 对， 然后也有一些乐迷对他提出了一些质疑啊。但人家只要玩得开心就好，我觉得蛮好听的。 我觉得其实也挺难满足所有人的，就是你要是变了的话，别人说哎，你这个风格不好听，然后你如果不变的话，一成不变也没新意，是吧？反正总有说的哈。 其实总是在改变当中成长的嘛，就像 FM 九七四一样。刚刚看到小爱给我们发来了他跟音乐广播的故事，他数了一下那些年我们听过的九七四，这个真的是骨灰级听众哈，25岁。他说旅游、浪漫情歌，这是最早当然浪漫情歌的主持人。然后香港风景线的主持人朱云、正阳和伍洲同的中歌榜， 很早很早、 老式汽车陆林涛，还有零点乐化伍洲同，我为歌狂韩立和武库，彩铃乐翻天，音乐礼品卡麒麟，小东串场，就听好歌不听话。哇，这些你就可能这两年刚刚开始听我们九七四的朋友，可能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对对， 但是应该会戳中很多老听众的心。 感谢小爱啊，我觉得还是帮我们拉回了很多这个很久远的关于 FM 九七四的相关的一些回忆。圣洁的守望呢说，与北京音乐广播的缘分要从8年前来说起。当时呢，我上初中，每天晚上都是男左女右陪伴在夜里写作业的我。而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就很长时间没有听广播了。哎，你看，充分证明其实没有耽误他的这个写作业的时间啊。他说再次听到的就是去年的早安音乐秀了，每天陪伴刚进入工作的我上班，但每次都是在开车当中听节目，所以不能回复很长的互动。但是还要祝你们25周年生日快乐哈。 对，没关系，虽然不能经常参与互动，但是我们知道你们都在。你看我们一过生日，这么多的朋友都过来给我们发来了祝福了。大可跟我们说没啥故事，但是开着车看着窗前的雪花飘落，在听着 FM 九七四，听着好听的歌，听着 DJ 说着暖心的话，就觉得特别的有意境，很有画面感啊。 嗯，千寻的说一直在听这个九七四，最开始的小图钉和老白， 对，那是 Aloha 小图钉，因为以前原意特别喜欢跟大家 Aloha 我是袁一。 嗨、哦，是袁一啊。 对。 然后呢，80后的张琪和90后的袁一，然后泽华袁一，然后静瑜和赵爽，然后静瑜和郭鹏。我们这个节目， 把我们捋了一遍， 细数了一遍哈， 写了一个早安音乐秀变迁史。 是的啊，真的好喜欢，谢谢你哈。 是，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因为音乐广播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也希望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和 FM 974之间的一些故事，或者听到的好听的歌。不仅仅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要提醒大家的是，也可以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奖品送出的。 哎，是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赵雷的全新单曲《19岁》正式上线了。其实呢，《19岁》并非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最早比较正式的曝光是赵雷2015《我们的时光》的巡演发布会上，当时呢主持人邀请赵雷现场唱了一首歌，他没有选择已经上线的作品，而是抱起琴哼唱了几句陌生的旋律，说这首尚未完成的作品是自己19岁时候的歌，直到2017年浮游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他才首次演唱这首单曲哈。 其实进入2018年，大家经常在朋友圈里面开玩笑，什么第一批90后已经秃啦，或者说晒一些自己18岁的照片哈，就是看看说哎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因为最后一批90后已经成年了，即将踏入19岁的旅程，从懵懂的少年慢慢的走向成年，无论是18岁还是19岁，其实这些数字本身就非常的美好而动人。18和19，在这首歌当中呢，赵雷也是低音浅唱着自己19岁的故事。而北京乐广播 FM974，我们马上要过25岁的生日了，也想听听你的祝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吧。 我初识你的第一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事又有关，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转不休，宽肩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现在就见到你，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事又勇敢，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19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

这是改编自谭家三少的原著小说《斗罗大陆》的动画网络剧的主题曲， 啊嗯、 是邀请来了萧敬腾热血献唱《斗罗大陆》。我最近就是或多或少的都会特别优先选择，就是播放萧敬腾的歌曲， 嗯、 想让他带来点雨，带来点水汽，我们好下雪呀。 但是今天这首歌曲的播放使得北京地区还稍微下了一点小雪吗？ 但是分布不均哈。不过剃个头这个朋友是给我们拍来了一张，应该在一个砖头上吧，好像是。 感谢感谢。 哇，地面上应该是已经有积雪了。 对 对。然后他在雪上给我们写了一段话，他说 FM 九七四生日快乐， 特别的浪漫，非常感谢你哈。 哇，很感谢了，我们马上要过25岁的生日了。FM 九七四，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也是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九七四之间的一些故事，或者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音乐。 嗯， 这英兰跟我们说，我是新朋友，在异国他乡，很想听到祖国的声音，喜欢音乐，搜索电台就搜索到了 FM 九七四。七点，大家都在上班的路上，而我已经开始上班了，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听着九七四上班，心里很激动，很感动。现在每天收听早安音乐秀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你看，我想想，真的，当时我说韩丽姐姐特别有先见之明，就每次打招呼的时候，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们一会儿这么打招呼。 好， 全球早起的朋友们， 全球早起的男左女右们， 当然就是他收听的是早安音乐秀。 嗯、对，好，来继续看到的是喵啊说，第一次呢在电台互动就在早安音乐秀，特别幸福的被读到过两次，而且现在呢每天早上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下班听娱乐最王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哎，有多少人真的是上班和下班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 嗯，可能一整天都在锁定。刚刚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分享说，还出去办事的时候还能听到泽华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嗯， 还有魏树林也跟我们说，98年开始听974，那时候我们开播5周年哈。说那时候说静瑜还小着呢吧？那可不，人家可不小着呢。他说974伴随着我走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工作，从收听收音机 MP3 到收听手机到车载收音机，时间过得很快，也祝福音乐广播越来越好。 真的是媒介在变，但是呢收听我们九七四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啊。睡猫猫说，坐在大学图书馆戴着耳机听北京音乐广播开播，戴着耳机在大学图书馆当中边听音乐边设计音乐广播的台标，有幸成为了第一届北京广播电台的幸运听众。在民族工剧院举办的颁奖礼，当时看到了好多大腕，激动得跟什么似的，然后呢听着广播成为了大学老师，一直到现在。这一次呢来祝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早音乐秀音乐天天有，感谢你 也是陪伴着成长啊，当时还帮我们设计音乐广播的台标来着， 太厉害了。 现在我还蛮喜欢我们这 这个的，就是挺像一把吉他，但是也有 B， 就是北京的这个缩写的， 很写意哈。 对，不知道当时 AG 有没有采用你的一些概念呢？ 嗯， 因为芬芳红给我们专门发来了一个截图，他说之前的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盛行的时候，我买手机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有收音机的功能，这是我手机收音机的收藏列表，只有一个频道 FM 974。 哇，太厉害了，就是有手机收音机的人不少，但是只收藏一个频道的人，我只见过你一个哈。 我很喜欢他说的这段话，他说音乐广播对我来讲已经像家人一样，听广播就像每天给手机充电一样，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 对， 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在我们过生日的时候能够送上满满的祝福，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陪伴，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嗯、 当然也要给您现场就拿得到的回馈。 对，那么1月27号呢，京东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举行了。这一次的颁奖礼， 体育馆体育场得冷死了、 体育馆哈啊，这一次呢，这个颁奖礼是歌手云集，像朱星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以及 FS 都将确定登场。 而这次呢，我们是作为协办单位给大家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次我们送出的不是门票，是门票兑换券。获得兑换券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按照提示及时的去领取且兑换、 嗯、 以免去错过这一次非常精彩的演出。 是的， 刚刚龚鹏说在工人体育场举办的时候整个人打了一个激灵，天 哪， 这么冷的天，风萧萧兮。当然这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啊，今天也是要给大家送出了14张门票送给7位听众朋友。那待会儿呢，几首歌曲过后，我们会公布给大家究竟是哪7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哎，是的。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每次大家互动的时候说你们每次互动我都有参与，可是每次都没有抽到我们。上一次咱们还有地面活动的时候，朋友一听众他说、 嗯、 我听你们节目时间不长，但是该享受的福利我基本上都被抽到了。 嗯， 可能这是个概率问题吧。 好像有点像这个就是大家抽奖那种感觉一样啊。 对， 没有说是每一次都会正好落在 谁头上。时间长了嘛，我们争取做到雨露均沾哈。 是的、嗯、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上周一的时候其实盘点了一下2018歌手的第一期节目，上个周五呢第二期节目已经是和观众见面了。当然如果观看了的朋友呢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也通过节目再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吧。 嗯， 当然呢大家一直非常期待的 JCJ 依然是不负众望，凭借一首 I Have Nothing 达成了双冠纪录，一直都蝉联冠军。 对，那么另外呢像汪峰、张韶涵呢也是破格选曲，以当晚的所有前所未有的曲风开启了自我挑战。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最遗憾的是李晓东、 嗯、 因为他那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哈、啊、但是呢他最终还是遗憾的暂别了舞台。 对， 但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他音乐及人生的这样一种情怀跟态度，也感动了很多歌手和一大票的观众哈、啊、 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是翻唱了毛不易的消愁，不过我觉得最感动的还是第一次登场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后来。 嗯， 其实我觉得当时用汪峰的一句话去评价吧，上期节目当中我也有说过，就是可能年轻的歌手唱的是歌，但是他唱的是生活。 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不寂寞，不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来自李晓东在歌手的舞台上演唱的一首《后来》， 很有爆发力。 嗯，对，其实这种后来可能跟我们通常听到的刘若英的版本完全不同，但是只要听一遍就可以让你记在脑海当中。 对，这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和样子，因为刘若英那种版本的感觉是轻描淡写的，然后去诉说着什么。她这首歌曲我觉得饱含了她的这个自己的人生的情感当中的一些经历哈。 对，虽然遗憾暂别舞台，但是她音乐及人生的情怀依然感动了很多的人，也希望这首后来可以被大家记住。在歌手第二期节目当中呢，我觉得除了李晓东的这首歌曲想要拿出来再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个人需要专门停出来说一下，这就是汪峰。第二轮竞演对选曲的时候特别别出心裁，并没有从他自己的这种摇滚的不羁的曲风当中找一首出来，而是将一首视频点击超过500万，被奉以 Vocaloid 的中文传说曲称号的普通 disco 抬上了歌手的舞台。 我觉得同样也有摇了，因为那首歌曲当中有一句话是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也有点摇滚的感觉哈。其实那是摇摆了哈。 对，一开始的时候汪峰直接是带着小提琴上去了，有一段 solo， 完了还加上了这个摇摆舞，顺利进入三甲的同时也疯狂的涨粉。其实这首歌呢也能说明汪峰老师在不停的求变，因为他其实是就是虚拟歌姬洛天依的一首歌曲。当然之前的时候有这个李宇春也翻唱过一个版本，但是汪峰老师在歌手舞台上的这个真的更加的动感，不知道你是否喜欢。 Woo-hoo! 也不普通的一首歌曲。 对啊，我觉得真的还挺动次大次的，一点都不普通啊。 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虚拟歌姬洛天依的这个版本拿出来再重新听一下，对照一下汪峰老师的版本，就知道他到底有多么的不普通了。 很 rocker 哈、 啊。我觉得主要不普通的是在这个发音的部分，动次大次一定要发得很实。 我们俩刚才都笑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也可以通过这首歌曲啊，希望给大家的上班路上带来欢乐。 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音乐广播要过生日了，25岁了，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也给我们发来了祝福。那今天我们也要挑选出7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我们的这次音乐盛典的门票作为回馈给大家。 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来了，我马上要公布7位朋友啊。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女神且惊骇汉子，手机尾号是1125的女神且惊骇汉子，另外呢手机尾号是0405的在路上2018，尾号是8966的爱小爱，尾号是9770的雪人，尾号是7693的切尔西，以及尾号是9430的 MXX。最后一位呢是手机尾号是4171的飞，来恭喜以上的7位朋友。 恭喜以上7位，今天早上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真的很遗憾不能给大家每人都2张票。当然呢这个音乐盛典还有很多买票进去的听众朋友们哈。 对。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明天1月23号是我们音乐广播25岁生日的正日子，依然是有7张票要回馈给大家的。因为我们之前周末的时候就已经有发推送给大家，所以其实也有从公众号当中征集了大家的很多的答案，除了一些文字呢还有一些语音，所以也是希望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回馈。明天呢也会有更多的门票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跟我们互动起来。任性的凯哥跟我们说，时间匆匆不知不觉已经来北京3年，感谢这3年来974陪我度过的每一天，没想到974都快25岁了，括号比我都大。 干嘛要这样，人间不拆好吧。 是越来越火越办越好，这一点都不人间不差，我们特别希望暴露年龄、感觉我们是一个很有历史底蕴很有文化传承的电台。 是的，那这个我们的音乐电台呢是全国首家的音乐电台，所以也请大家继续来持续锁定关注，明天就是我们的25岁的正日的啊，请大家明天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7位朋友能够获奖。上周六呢我们迎来了大寒节气，大寒是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相对来说呢是大寒前后老年人要需要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呼吸系统，同时呢这个风湿病啊、关节炎啊这样的一些人呢也需要去防寒保暖，早晚呢尽量少出门。 大寒过后我们迎来新的一年，也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了。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 TFBOYS 王俊凯和王源合唱的雪人，他们翻唱了范晓萱的经典，希望着雪一片一片落下，也期待着京城的大雪可以赶快来临。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您的温情陪伴，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支持支持的等。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Okay,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听些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着裙百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97.4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有会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日早婚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一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有辉把年味带回家。